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韦刚， 我是希杰。 我们前几集呢做了这个第九禁区啊、成人世界还有极乐世界啊、这几部电影、相关的讨论，那也提出了一些我们觉得有兴趣的这个乌托邦的话题啦，或者是这个贫富差距啦、权力啊、等等的一些话题。这个歪博士希杰啊，你觉得我们第三季做到这边，你有什么感想吗？ 就我们看过的电影好多， 就整理一下之后发现好多东西哦，好像第三季做不完哎。 对啊，因为现在第一季，现在 第三季是十一、 十二、十一，要这下今天是第十二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像这样做不完， 就总觉得还是干脆我们之后就把这个第三季拿掉。 就有点像是 Windows 到10之后就一直叫 Windows 10吗？ 还 Windows 10之后都永远叫 Windows 10了吗？ 对啊， 它再也不改名字了吗？ 然后 Adobe 系列的也是 CC 之后都以后都叫 CC 了， 就再也没有什么 CS123456。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未来可能我们就一直叫快速街头英雄旅程 第三季 第三季 Forever 之类的。然后还可以写个历史小故事、缘由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第四季啊， 再微调一些方向。 不是，因为这样感觉好像你出了很多季，好像很厉害 哦，增加那种哦，一季一季又一季，季季相传的那种氛围。这也是一个方向。好，我们之后再来讨论。那或许听众朋友们对这个议题觉得说到底要不要一季一季又一季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再跟我们说。那希杰歪博士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最近也是很忙，但我昨天去访问一位教授，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些特质还蛮欣赏的，可以学习。 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这位我稍微提一下，简述一下这个人好了。这位叫做汪静明教授，他是留美的博士。他本来师范毕业之后，他可以当老师。那当了两年之后，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再去念书，所以他去美国学习嘛。然后也在美国，老婆小孩也都在美国了。然后他博士班结束之后，他觉得因为他读的是跟环境教育有关的，他觉得他必须对台湾的河川有所贡献，因为那个年代的台湾，没有人在做这些东西。然后他觉得他必须去做，很有使命感，很有理想，就研究台湾的河川的动物啊，那些环境保育那些。所以啊，他就在他老婆小孩的反对之下，他毅然决然的放弃高薪，回到台湾来做这个，去一开始他是去科博馆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呢，后来他就因为他是一个有个很研究特质的人，然后 非常有热忱，像这个我们之前访问过的这个田教授一样， 对，田教授也是这样子的人。然后科博馆本身好像自己没有在做研究，他说好像跟他们馆长讲说，他想出一本这个和台湾好像是大甲溪河川的书吧，然后研究他这本书，他来写，研究是他来做， 创作一本书啦。 然后馆长也很乐观其成，就让他做。然后后来反正因缘际会，他现在是在师范大学当教授了。那他特质我想说什么？坏的我不讲，好的我讲。好的就是第一个是坚持。只要方向对了，对的事情他就会坚持的做下去， 琢磨的概念。 对，然后我从他的办公室的一些小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他研究的态度，都知道说他这个人是非常于琢磨的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呢也可以去秉持了他这样的特质呢，来继续做我们的节目，持续的精进。也类似这样的心得吗？ 没错，我的意思是说，像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就是有一点半吊子， 三分钟热度。 然后因为我没有太强的 记录的习惯，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记录会花很多时间。 嗯， 那像那个教授他就有记录的习惯，然后他会试着把他记录的一些东西再整理成一本论文或一本书。 哦， 对，那我、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记录习惯，所以就会你久了没碰你就会忘记，你就会变半吊子， 就如同流水般的这样流逝了。 对， 但是你要当有一段时间要跟人家讲一些相关联的东西的时候，就抓不到了，那个记忆已经远去。 对，就想半天，想半天。嗯，那这位教授，我刚刚提到他优点，喂，有个缺点，就是他讲话好快啊，别人插不进去啊。 机关枪式的方式， 一讲就讲很久，然后别人都很难插进去， 就像田教授一样，是不是？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只是研究领域不一样 一、他们如果两个聊天的话，可能一个人想先讲两个小时，另外一个人在这个回应两个小时，然后再另外一方再补述两个小时，然后最后再 听起来都是这样的、 好像都是、停不下来。那我来讲讲我最近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 好 好，我长话短说，就是呢，昨天呢中午呢接到一个长官的命令，啊，叫我去找另外一个长官，我就去拜访了另外那个长官，他就指派了一些任务给我，那任务内容其实不是很重要，就是小兄弟啊，你一定要如期如职的把它完成哦，好好加油。然后我看一下这个长官，因为我本来不认识嘛，是别的单位的长官，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名字。哦，熊熊想起了之前有上过我们节目的鱼丸，他曾经有提过说，他的叔叔啊也是在我们这个服务的这个公司呢上班，他好像约略提过他叔叔的名字。我熊熊一看，这不是鱼丸的叔叔吗？ 你记性也蛮好的。 我马上滴血认亲啊，马上跟他来滴血，我们来认一下亲。果不其然真的是世界很小，不可以做坏事。 他有说什么？ 他就也很兴奋，哦，真懂真懂啊，好巧啊，那我赶快跟他说，我说他就很高兴这样子。我也觉得不错，那我今天也如期如职的把他交办的事项给完成了。我觉得世界很小，这个什么第六度空间理论，六度空间理论，就每六层关系就会有认识的人。觉得这个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遇见鱼丸的叔叔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我们这一集是要聊什么呢？ 这一集要聊 V 怪客。 V 怪客，最近有这个巴黎的恐怖攻击事件，然后导致了整个将近200人的死亡，那这个自杀了这个炸弹客，我觉得蛮恐怖的，跟这个 V 怪客的行为举止有一点点像，但是本质跟理念又略有不同。我觉得我们可能等下可以针对这个面向来讨论看看。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外博士细节。 这个《V 怪客》这部电影呢，它是有两个这个漫画家画的啦，叫艾伦·摩尔跟大卫·劳埃德。比较特别的是，后来他改编嘛，改编成电影剧本，是我们早先有介绍的这个华卓斯基姐弟，他去把它改写成电影剧本。所以说，这个也算是蛮符合我们之前有讨论的这个华卓斯基姐弟，他们是一个蛮有想法的这个导演啊、编剧啊，后来也去做监制。他的背景是在描述一个大概距今400年前的一个盖福克斯这个恐怖分子。那因为他对于这个英国当时这个有一点迫害天主教，他觉得很反抗，所以他就计划要把这个英国国会大厦给炸了，然后作为他反抗独裁的一个举止、一个动作的一个象征。结果他失败了，他 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就处决了。但是他的这个理念呢，他对于反抗强权、反抗迫害的这个理念，传达了下来。这个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事件。那这个两个漫画家呢，就以这个真实的事件为基底，然后去画了一个架空历史的一个漫画。架空历史就是，历史啊，有一个平行世界的这个历史，额外衍生出来的这个历史，哦，就叫做 B 怪客。对啊 ，B 怪客的后来的这个剧情大概是怎么样呢 ？B 怪客的剧情呢，就是在多年之后，差不多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在之后的未来呢，英国呢是有变成一个，就是有发生过恐怖攻击，那这其实是政府主导的恐怖攻击哦，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头目沙特勒总理当上就是实权者，然后让 就是他透过一个恐怖攻击事件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因为恐怖攻击可以说全部戒严，然后就会有可以用什么秘密警察啊之类的制度，然后就他就这样拿到实权，然后呢，他拿到这些权力之后，英国就在一个古代皇帝的那种统治之下，那 B 怪客呢，这之中的一个受害者，他是科学实验，对，科学实验的受害者。那多年后，他就出来要推翻这个强权政府。 所以说，他这个英文片名啊，就是 V 为了复仇，这个英文片名是这样翻译的，就是其实 V 怪客本身他的理念是起源于这个400年前这个盖福克斯要去炸掉英国国会大厦的这个理念。可是他内心世界里面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架空历史的这个大头目迫害，所以他要复仇。 Yes.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复仇的这个过程之中，他其实也就是跟这个福克斯一样想要炸掉英国的国会大厦，也就是说400年前失败了，但是他现在想要重新的让这件事情能够成真，并且把这个反抗集权、反抗威权的这个理念呢，能够继续的传达给每一个民众，让每一个民众知道。里面有一句名言，就是民众不应该要害怕政府，政府应该要害怕民众。 是的， 我就觉得这个算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他目标就是要炸掉英国国会大厦。 维刚，你觉得法国恐怖攻击最近这个事件， 对， 跟 B 怪客他这种反抗政府，才做一些爆炸行为，杀了一些有的没的人，那这之中有没有什么相同性或明显两者又不同的地方呢？ 我在看这个 V 怪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像这个电影里面 V 怪客也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极端暴力，然后要用恐怖主义来对抗政府的一个这个斗士，他自己也承认嘛， 他在里头有说暴力可以是件好事， 对对对对，他也认为这个要以暴制暴，这样他认为这个极端的这个集权政府这样子迫害人民，限制人民的自由，不让人民上街头，晚上还要进行宵禁，就不让大家出来，然后恐怖警察，这些集权的这个警察也会滥用他们的权力，他觉得要以暴制暴，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解救这个女主角艾薇的时候，也是就用暴力对付这些警察嘛。而到了片尾的时候，也是毫不留情的宰杀这些他认为是集权的这些警察啊，或者是政府官员啊等等。那最后当然也就成功的炸掉了国会大厦，这个基本上就是恐怖主义嘛。 他针对政府官员嘛，对不对？我记得还有一些政府官员下面的帮手， 对对对对， 比如说那个警察、秘密警察这些。 对，所以恐怖主义跟这个如果是一个带有理念性的一个革命家的话，要画上等号，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步骤的差异。就是说它前半段可能是雷同的， 方法可能一样，但是针对的对象可能不太一样。 针对的对象可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假设他真的用了这样的方式推翻了政府之后，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应该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例如说人民是有自由的，不要违反他人的自由前提下是有自由的。 然后是有民主的，我们一起来讨论制定我们的法律，不要有这样的阶级斗争，或者是要消除一些人类的这个既有的陋习跟盲点，把它排除掉，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秩序。那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革命家。可是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推翻政府，然后创造了一个混乱的那个局面，然后你没办法去收拾的话，那你就是光谱就会比较偏向你是捣乱分子啦，恐怖分子。对，那我觉得像 ISIS 这次攻击法国，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这个法国的这个资本主义嘛，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国家啊，对待伊斯兰信伊斯兰教的这些人呢，有一些不合理的对待啊，所以说他们就起义嘛。那为什么他们针对法国？也是因为法国针对这个伊斯兰是限制最多的这个国家，导致法国就被攻击了。但是被攻击，我们在想说，如果他真的是要搞革命的话，他难道是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更美好的法国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嘛，他单纯就是复仇。这个单纯为了复仇，其实是跟 V 怪客有点像。所以其实我觉得 V 怪客他到底是不是革命家，还是他是恐怖主义分子， 这两者可以都有。 对，可能可以都有，但是他因为是电影嘛，所以他当然在电影的手法里面，他可以把这个当时的这个英国强权这个大统领呢，大头目呢，描述的非常非常的坏，非常非常的邪恶做尽坏事。所以 V 怪客去打倒他，推翻他，就有所谓的正当性。我的观察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外婆，是希杰。 我们这一集讨论这个 V 怪客。那 V 怪客其实它里面还有一句名言叫做理念是刀枪不入的，也就是说他觉得只要我有一个好的理念，那这个好的理念我去实践它的时候，它是可以刀枪不入，就是它可以，第一它可以说服人，第二它可以成功的打倒所谓的敌人啊，大概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他就会有这样子理念是刀枪不入的这一句名言。那我觉得 V 怪客确实激励了很多很多人。所以说我们近年这几年有国外有什么反对这个华尔街啦或者是反对这个 ISIS 啦或者是我们台湾有这个洪仲丘的事件啦，V 怪客就会成为一个反政府的一个象征。 他的面具是有什么含义吗？ 这个面具就是这个盖福克斯的这个面相的一个面具。那盖福克斯是恐怖分子嘛，他要在这个400年前1605年的时候，他想要炸掉英国国会大厦，这个是史实，就是这个是历史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失败了，失败之后英国国会为了庆祝这件事情，就是庆祝说我们的国会大厦没有被炸掉，所以每年的11月5号就会有一个这个烟火之夜、篝火之夜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庆祝说我们英国国会大厦没有被炸掉，来庆祝它。可是在庆祝这个活动的时候的这个邪恶的这个象征盖福克斯，过了400年之后却变成英雄的象征，这个是一个蛮微妙的一个转变。你可以想象说这个法国恐怖攻击的这些恐怖分子，过了400年之后，大家说这个 ISIS 是我们的英雄，他打倒了这个资本主义强权，有点难想象， 很难想象。但是我想孙中山在革命之前可能也是被清朝政府说成是恐怖分子之类的。 恐怖分子， 对。那这其实有带出一个观念，一个概念，就是这些恐怖分子或者是革命家，我们暂时先把它混为一谈了，我们故意把它混为一谈，他们对抗的是一个强权。但是为什么那些强权的 人或政府或组织拥有这样的权利呢？ 这些权利，我直接举个例子好了，好不好？ 嗯， 实实在在的例子。 嗯， 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上级嘛，对不对？ 是， 相信各位听众也有。那这些上级呢？平常你们应该会看到一些，就是他在他周围的人，就是好像很害怕他们的样子。 嗯， 就是 害怕主管， 害 怕高阶的这个上司， 就是、会拍马屁啊，有点就是像狗一样这样拍。那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什么强权，对不对？ 嗯， 这个概念呢，在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亚洲国家还是怎样，我不知道，人性吧，就是 是一种官僚体制的这样服从， 对，会害怕，等会就是倾向于服从上级，但其实这观念是错的。 嗯， 其实啊，权力就是你们这些狗给他的，你知道吗？ 哦，权力是这个下面的这些人给上面的人的。 有一部电影我很推荐各位观众去看， 嗯， 那它只是一个小品而已，它的片名叫做《荒废青春》。 荒废青春， 嗯，那它有剧情就在讲说，学校有个恶霸，大家都很害怕他， 嗯， 然后这个恶霸呢，有一天、就是、 我们姑且叫他季安好了， 季安好，季安呢，有一天呢，就是因为他就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干嘛，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有阿福，就觉得自己什么事大家都怕他们，好 ，OK， 所以他就因为他们会单独的欺负某些人这样子。 嗯， 然后男主角就是大雄喽， 大雄， 大雄跟静香两个是相爱的。那有一天呢，阿福和季安竟然就强暴了静香、 好难想象我的童年。然后呢 ？OK， 然后静香呢，就他们觉得自己没就没，他们就当作没这回事。那静香也是好几天不去上课这样子，那有一天终于出来了。 嗯， 然后可是呢，他却拿着枪啊，不是杀季安哦，他是拿在学校里头自杀了。 哦， 那大雄，你想，如果你是大雄，你会不会很生气？ 崩溃，赶快去找小叮当。 对，大雄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他就觉得说，他就观察，他觉得说，这两个人之所以可以这么坏，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同学们， 平常像哈巴狗一样的。 对， 服侍他们， 你们每个人都害怕他，所以导致他才会这样颐指气使、才让他拥有这个权力这样子、但是呢，所以大雄呢，他有一天呢，反正他就抓了一些他既然做坏事的证据了，然后他做了一个装置，他把既然绑在沙发椅上，跟他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呢，透过视讯的方式让观众先看季安做了什么坏事，那些证据，然后呢，那个装置呢是连线到网络上，让所有观众来选择投票选择，你现在要枪杀的是季安还是大雄，让大家来做决定，那就代表说权力是在大家手上，并不是在季安手上的。 但是他在做这件事之前，先让大家看看季安干了什么坏事。是这样吗？ 他先让大家看看季安是怎么强暴静香的， 但是他有让大家看看他自己有没有做什么坏事吗？ 没有。 这就是盲点了。 但他做的坏事就是他绑住季安。 哦， 对 ，OK， 那我们来回到这个 ISIS， 这次是那个恐怖攻击法国，然后导致法国一些无辜的民众去看足球的啦，去听音乐会的啦，就受到无辜的这个波及。那网络上当然就是一片，比如说脸书就换成这个法国国旗的这个图像嘛，那大家也对法国的这人民感到觉得很惋惜啊，气氛就很哀戚，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就说，你们要先看看法国和美国这些欧洲国家是怎么对待伊斯兰的。 你说林依晨吗？ 对啊，反正就好几个，反正还有什么王大师啊等等，他们就写一些文章。就是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西方世界是怎么霸凌伊斯兰的这些民族的，所以他们当然就反抗了、所以说也是有另外一方的这个声音啊，那像这个 ISIS 的这个领袖巴格达迪，他曾经也留学这个英国，所以他非常熟练这个媒体运用的这些技巧，所以他就录制了一些影片上传到 YouTube， 去号召这些反西方世界的这些人，散播他的理念，让这些人呢有一些特质，就是他们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体制之下是属于比较弱势的，然后他们几乎没有自我，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这个巴格达里就号召他们，我说哦，我们要来运用这个极端的这个力量，传播恨的那种概念，去鼓吹他们加入。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宣传手法，就是如果我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季安做了什么坏事，我们另外一方也放这个大雄做了什么坏事，或许这个同学们的选择就会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这个 过程中其实也有点类似媒体操弄的概念。 媒体操弄，所以这个 V 怪客，如果 V 怪客不是受到这个迫害的人，就是做实验然后大火把他烧得面目全非，他没有被这个大统领当初做实验这样子受虐过，他可能正当性也是不足的，他想要推翻这个英国的这个架空历史中的这个英国强权，这个理由的正当性可能也是不足的。 简单来说，就是上面的如果没有做错事的话，下面的其实没有反抗他的理由，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对， 你不能说单纯就是我自己想要拿 我想当班长啊，我想当班长， 对对对， 我要把班长干掉。 对对 对，因为班长如果已经做得很好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这种正当性。 这个时候就想要问一个敏感的问题，说我们现在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做得好吗？ 你觉得呢？ 需要大家这样子用极端的方式来把它推翻掉吗？还是我们用这个民主的这个方式去让它有一个健康的机制，可以去推陈出新，然后慢慢的淘汰坏的分子，然后慢慢的让好的分子上来这样。 你讲到点呢，我在看 B 怪客的时候我有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台湾现在是选举太多导致政治混乱。但是我反过来想，我觉得是选举太少，你知道吗？ 选举太少，换得不够快。 总统要做四年呢，对，通常都会连任。今天如果把总统改成每次当半年 ， 半年我们就要检查一遍嘛。 但是可能也会产生别的问题啊，因为他半年 行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他半年还没做，他想要做大刀阔斧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任期已经到了，不好意思，你这个采购规范都还没写完。 所以这个顺便可以带动一些行政程序的改革，你懂吗？你不能再用以前那个慢吞吞的方法去做事。 对对对对，就是要效率，追求效率。 嗯， 我们这段聊的比较久，我们先到这边啊，下一段再来做个收语。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个 V 怪客呢，就是谈到了一些架空历史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革命家和恐怖分子的这个差别。对，那刚才希杰也有提到这个权力是 这个、人民给的，下面的人给的， 下面的人 基层给， 基层给高层的，下面给上面的，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刚才在提到这个法国，就是它其实也就是因为它有限制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头巾面罩的使用嘛。2011年的时候立法说还禁止这个头巾面罩的使用。那这个法国的杂志呢也时常画这个讽刺漫画讽刺伊斯兰的这个先知。所以说伊斯兰会选择法国作为恐怖攻击的这个首要对象其实也是起来有因的啦，所以他们这个 ISIS 就好像变成 V 怪客一样嘛，就反抗嘛。 那除了这个暴力的这个方式之外，如果你家的神明被侮辱了，那你的家人被侮辱了，你觉得要怎么办呢？我难道不能暴力相向吗？ 但是艾莱斯他的做法比较像是我家人被侮辱，对不对？那你比如说是季安侮辱我妈，结果呢我报仇，我是对季安的妹妹报仇。 哇，对象有点乱七八糟的。 但是像妹妹，季安的妹妹可能是一个好人 啊，波及到无辜了， 那他可能就会，他的理由可能会说，嗯，都是因为你没把你哥怪好关好，他可能会用这种理由，嗯，然后所以你哥才会这么机车，类似像这样子。那 而且这个行为呢会造成负面效应， 嗯， 就是季安的妹妹被欺负之后， 嗯， 季安就不让季安的妹妹出去玩， 而且这样就算了，季安还带着阿福两个拿橡皮筋去再回来射你，就是两个打不完，你知道吗？ 哦，就恶性循环，滚雪球般的这样负面的这个效应持续。 你要打你就直接打季安嘛，你一直打他妹妹没有屁用啊！ 去炸那些看足球的这无辜民众， 嗯， 你去伤害这些听演唱会的这些无辜民众， 嗯， 其实这个真就是恶性循环了，就是你这样等于西方世界跟这个伊斯兰、这个伊拉克等等的这些，哎，这个叙利亚这些国家，就是一直在那边冲突嘛， 嗯， 所以战争只会带来恨啊，暴力只会带来恨，它没有办法传播爱，就没有办法用爱发电，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反而是我觉得应该要像这个印度的这个甘地，他就采取不合作运动，比如说殖民的统治我就不合作，这也是一种方法，我不要暴力但是我也不合作。那我觉得我们的总统马总统也有这方面的特质， 说来听听。 比如说他就主张这个两岸关系，不统不独不武，基本上就是没有作为，无能，无能也是一种能， 嗯， 就我什么都不要做嘛，不统不独不表态，那什么都不做，但是就不会有暴力啊，就不会有战争啊，那个恨就不会发酵出去，或许也是一种方式。 欸，那我问一个问题，甘地那个时候采不合作的方式处理的时候，有遭到那些跟他一起做的人有遭到迫害吗？暴力的迫害， 显然是一定会有的， 还是有，你就要忍住。 对，你就要忍住。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做《白宫管家》， 嗯， 那这个电影的这个背景就是黑人要在这个争取民权啊，他们当时这个美国对黑人是有一些歧视啊，有黑人不能进餐厅啊，不能进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个《白宫管家》这部电影里面呢，他们也是采取不合作运动，那这些黑人年轻人他们要去争取权利，他们先在家里做练习哦， 嗯， 就是他们就跑去那个禁止他们进入的那个餐厅，他们就模拟说，哦，我在这边大家排排坐好，假装我们在用餐，好，然后就再找另外一群人来模拟说吐他们口水，然后言语羞辱他们，就在自己的这个教室里面先模拟这样的情况，然后训练这些不合作运动的这些人的这个抗压力，训练了一两周之后，他们就实战，就跑去餐厅里面，坐在那些禁止他们坐的这个位置上面吃东西。那旁边确实就有人说：“哎，黑人你们滚蛋，黑人你们不能来这里。”然后吐他们口水，骂他们脏话，把他们推倒。哎，可是他们都笑笑的，不合作。那这就是一种非暴力式的消极抵抗。那确实就会避免那个恨的传递，因为你等于是拳头坐在棉花上面嘛， 嗯， 我觉得是一种方式啦，会比这个 ISIS 这个攻击法国，然后法国再派战斗机去轰炸这个叙利亚或是什么国家，我觉得会好很多。 那你的意思说大雄今天强暴了静香， 大雄 既然 强暴了静香， 既然强暴了， 那大雄也去强暴静香，这样就没事了。 不是，大雄去跑去强暴既然的妹妹，这样的做法是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那大既然强暴静香，大雄就采不合作态度， 那怎样的不合作方法你觉得 就持续的安慰静香， 然后、 或者是这个用爱的方式去开导季安要对静香负责， 这好伟大，这是 之类的， 这根本就是耶稣的情操了，你知道吗？ 耶稣的情操，对，但是当然很难做，但是也正因为他很难做到，更增加了他的神圣性。我们都提这些是供听众朋友们一个不同面向的一个思考方向了。对，那看这个 V 怪客当下确实是很爽，很爽，因为他把这个因果国会大家炸掉了嘛，这个强权炸掉了嘛。哎，可是他可能就是他是架空历史，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后遗症，对，这个可能在所难免。对，那当然，就得失之间怎么去计算是很难计算的。哎，我觉得我们今天又提高到了一个蛮不错的这个层次，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哎，那我们下一集要做什么？ 据说我们下一集要换季了，是不是？ 哎，对对对，好像差不多也换季了，十二集。叫做一季嘛，那我们这个节目三季也做了快一年了。 嗯， 对，那由于圣阴现象，所以这个十一月还像夏天，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换季，所以我们就这几天再讨论一下，看看下一季要怎么继续延续好了。 可能不是谈论电影， 可能不是，那也可能是因为要保留一些弹性。好，那就听众们。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就做到这边啦，谢谢。 好，谢谢。